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，第十六章。呢三个人其中一个睇落就比较年轻，着住白色嘅 T 恤，戴住个耳环，睇嚟好似一个好时尚嘅年轻小伙子。另一个系一个中年嘅男人，光头着住黑色背心，肌肉扎实，目光就有啲凶悍。最后嘅一个年纪啊，大约五十岁上紧，佢嘅头发夹杂住灰白，两只手懒懒咁搭喺个膝头哥上边，坐喺我嘅床上。另外嗰两个人就好似门神咁，一左一右企喺佢两边，好明显中间呢个人就系个大佬啦。呢三个人究竟系边个呢？点解会出现喺我嘅房间入边？我哋做嘅呢啲都系唔见得人嘅勾当，弊家伙，而家呢个行动全部暴露晒。如果系俾人哋咁督出去，我哋就大镬噶啦。转瞬间，我心里边闪过咗好多嘅念头，好多谂法。喺呢个时候，豆腐就好似恍然大悟咁，指住其中一个打咗耳环嘅年轻人讲：，系你？我都察觉到有啲唔妥，于是就问：你哋识嘅咩？豆腐呢个时候神色就唔系好对啦。即使佢平时啊小快卵，但系而家都知道大事不妙。佢压低把声讲：，唉，佢讲咪就系我哋嗰日食火锅里边同我搭讪嗰个人啦、啊。接下嚟就唔使多讲啦，我亦明白自己呢一次可能真系白做啦。不过当时明明我哋兵分两路咁行噶，按照你嚟讲，唔应该俾人哋盯上噶。呢三个人究竟点样揾到嚟呢度嘅呢？佢哋好明显一直就守喺个道洞外边，等我哋两个出嚟，好助享愚人之利啊！喺当前呢一个咁狭隘嘅房间里边，我哋五个人啊分成两边，各自警惕咁啤住。豆腐同我就唔使讲啦，之前拍烂厮杀嘅嗰个探铲，我哋两个紧紧咁捻住，而中间嗰条老坑目光喺我哋身上打量咗一番，然之后深深咁吸咗口气，眯住只眼，细细咁好似喺度谂紧乜嘢。过咗一阵间，佢擘开只眼，目光别有深意咁讲：陈言，你中咗尸毒啊！我即时吓咗一跳。心谂佢点解会知道我个名字呢？豆腐显然都好似觉得好鬼迷茫，但系佢亦都唔知道会谂到边层啦。反正佢就直接咁问： 你哋三个喺度做乜鬼啫？要挖蘑菇咪挖咯，下边啲嘢仲有好多，我哋都未挖完。哎呀，损益你哋啊！你哋想要啊，自己去揾啦。 我喺呢个时候都不动声色。亦都冇出声，默默咁打量住对面啲三条友。从服饰上睇，呢三个人啊再普通不过啦。但系睇真啲，发现呢三个人嘅杀气好重。喺近呢几年，我啊接触过唔少嘅人物，但好似呢一种一望就顶人哋心里边发毛嘅人，都系第一次见。如果我冇估错，呢三位同行都是杀人不手软的，他们现在究竟是想做什么呢？我这个人绝对就不像豆腐那么胆小心软的，如果这三个人真的横起上来，我也都不怕他，拿起个铲拍死一个算一个。估计是察觉到我都不是一个好虾的人，坐起中间的老爷就将身上的杀气稍微收敛了一下，听到不直的背脊亦都放松了，又开口讲： 你肯定是很好奇我是怎么找到这里，又是怎么知道你的名 嚟呢度做乜嘢？系咪啊？ 我话冇出声。豆腐啊讲： 系啊，老嘢，你到底嚟呢度做乜鬼啊？ 嗰个人亦都唔嬲，喺个心口嗰度乱抄出一张薄薄嘅嘢，好似一张相，跟住递俾旁边嘅年轻人。嗰个年轻人笑咗笑，行上前，转手将呢张相递咗过嚟。我下意识撇一撇张相，一睇即时啊窒住。呢个系一张老旧嘅黑白照片，相入边有一个年约50几岁嘅高瘦男人，佢嘅手搭住喺另外一个年轻人嘅膊头上边，背景系一条河。豆腐睇咗眼，亦都皱住眉头讲：， 呢张相里边两个系咩人啊？ 讲完，佢突然间好似发现咗乜嘢，指住照片上嘅年轻人讲：， 哦，唔系、啊，老陈，呢张相上边个年轻人同你生得咁鬼似嘅，唔通你亦都有一个失散多年嘅细佬？ 我睇住呢张相嘅第一眼，成个人已经窒住咗。甚至乎啲手都开始有啲震。照片上边嗰个同我长得好似嘅年轻人，眼神好鬼酷，眯住个嘴，直视镜头，轮廓啊同我好似。当然唔系我咩失散多年嘅细佬啦，因为喺呢张相嘅年龄嚟睇，应该系几十年前嘅老照片啦。而企喺年轻人旁边嘅嗰个人，更加有一种让我想喊的冲动。阿爷，没错，就是阿爷。在我的影像当中，阿爷是一个60几岁、身材精瘦，但是精力比年轻人还要旺盛的老头子。我们以前家里面很穷，阿爷也都没有留下什么后生的照片，而我手里面的这一张应该是阿爷在50几岁时候拍的。我阿爸还未死，我当然亦都未出世。讲真，我从来冇见过我阿爸，或者在我好小的时候见过，不过我都唔记得了。对于佢的印象都是在周围的亲戚里面讲俾我听的。阿爷亦都唔鍾意佢，所以都唔提佢。佢是一个走鬼。而我印象当中的走鬼，当然就是那些咁嘅头发蓬松啊，脾气暴躁啊，打大赤辣，攞住个酒樽周围乱咁行，去调戏大姑娘嘅醉酒佬啦。但是眼前呢一张照片点讲呢？的而且确令我好震撼，因为我心里边冒出咗一种奇怪嘅感觉，一种感觉好强烈，点样都挥之不去。照片中嘅呢个年轻人，有一种好高傲嘅气质，眯住个嘴，冷冷咁企喺嗰度。嗰一份高傲同埋冷漠嘅气场好强，而且轮廓分明，长相亦都唔错。按照我讲，大姑娘应该去调戏佢先啱啊。而我嘅轮廓同照片上嘅年轻人应该亦都好相似。我今年28岁，正常人嘅经历。这个时候呢，应该就是大学毕业无奈，正是青春勃发、热情洋溢的时候。不过我这14岁出来闯荡的人，所经历了各种辛酸和人情的冷暖，是很多同龄人无法想象的。所以我不是一个喜欢讲笑的人，也都不称得上是温和。有时候对待一些事情，落手就比较狠。因此豆腐仲同佢起咗个花名叫做变大陈。呢、这个花名起咗之后，我就揼咗佢2次，佢就唔敢再叫。除咗生意上嘅事，闲杂人等我亦都懒得交往，所以俾到人第一个印象我亦都系好鬼酷。但系照片上嘅呢个人已经唔可以用冷漠酷嚟形容啦。我哋嘅轮廓好似，但佢确切嚟讲真是可以讲是冷酷，漆黑的目光让人哋有一种陷入冰雪的感觉。我一时之间在发呆，盯住个照片，心里面就一阵狂风骤雨。不出所料， 这个照片上的人应该就是我阿爷和我老豆。看得出来这个时期他们的关系应该是很好，而照片上边我阿爸的这个形象怎样看都不似传说中的走鬼。那这一切究竟是什么回事呢？在这个老爷的手里面为什么会有这种这样的照片呢？要知道即使是我阿爷还在的时候，我在家里面都找不出几张照片，因为那个时候家庭环境的原因，在乡下的时期谁有人舍得拍照啊？但现在看来事情并非如此，这个老爷肯定跟我们家有某种的关系，现在拿这张照片出来又是想做什么呢？这几年我几乎已经习惯一个人的生活，那些我在意的人也都被我埋藏住在我记忆的深处里面，而现在一张照片等他们都全部涌晒入去我回忆里面。如果是早些年我可能会激动到喊出来，但是这十几年的经历一张照片已经无法令我这样做了。不管这些人有什么目的，显然他拿这些东西出来肯定就不是打算减粗来的。我将张照片夹在我手指里面慢慢地说，看来你可能是我的亲戚。这个老坑笑了笑说，亲戚说不上，不过我和你老豆是有一面之缘，你阿爷的大名亦都是如雷贯耳。我本来已经打好了和这个人打太极的准备了，但是这个人讲出的说话令我惊讶不已。阿爷有什么大名？他不就是个盗墓贼，平时不盗墓的时候就是在这里种菜喂猪。撇开盗墓贼这个身份，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。我一时都懵了，心想这个人知道的可能都有几多，看来我阿爷还在的时候真是瞒住我不少。不得，这个老爷看来来者不善，我亦都不可能被他牵住鼻子走。正是在我想的时候，这个老爷又开口了， 我知道你有好多的疑问，这一次能够同你撞上都是算是命里注定的缘分。不过我现在要落去下边找一些东西，没时间同你慢慢讲。你要想知道真相的，两日之后来这个地方找我，我自然会讲给你听。 他讲完，旁边的年轻人就顺手写了个地址给我。我示意豆腐去接这张纸，而我的目光就紧紧地掘着眼前的这个老坑。我确信我自己从来都没见过他，印象当中阿爷都没提起过一个这样的人。而现在那个老爷又说了， 既然如此，你们现在就执埋啲嘢走啦，这个地方从现在开始我们来接管。 豆腐一听就不 happy 了，就说 间房是我们租的，个窿啊洞洞是我们打的，现在话走就走，赶我们，你以为我们是临时工啊？ 然而在这个时候，我心里面也都盘算着，我和豆腐出来挖出来的东西现在全部都揽住了，在我们怀里面除了一个玉杯，其余的都一目了然，看来这个老爷想要的是其他的东西。于是我就扯了豆腐一下说，将我们的东西带着走了。豆腐听到我这样说之后还想说话的，我瞪了他一眼，这条年轻人一看就怕，缩了个膊头就走了去执东西了。